文学巨擘莎士比亚最后一作叩问宽恕、和解、仁爱与自由。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暴风雨》，濮存昕领衔戏剧演员队，8月9日至15日震撼上演，订票66550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逗哏儿了， 相声讲究数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努力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个文章会迅速孤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发价。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儿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几代北京曲艺家表演的精彩曲艺作品。吃元宵是一个经典的传统相声，这个段子围绕的描述对象啊是孔子孔圣人，尤其在封建社会，孔子的地位非常的高，那么只有相声艺人假托孔子的这么一个身份创作了极为荒诞的一个故事。前面外披儒家经典的语句和故事，哎，也是非常重要的铺陈，也是欣赏的重点。徐德亮自幼学习传统曲艺，对于八角鼓系统的很多曲种以及相声都有系统性的学习，也写了不少文章。他对这段吃元宵啊也进行了新的时代元素的注入，使得这个段子前面的铺陈啊外讲的部分啊更有新意了。好，请您欣赏徐德亮和相声老演员王文林王先生啊合作的这段吃元宵。 好，有喊有点意思 啊， 这是王先生的一个口头语儿。 对， 徐德亮 啊， 王文林 是我， 特别愿意上咱们这儿来演出了。 没错 啊，因为什么呢？ 啊， 因为大家知道 啊， 这个我也是大学毕业 啊，北京大学 啊，这个我们何云伟、李菁、王月波，这都是大学毕业。 没错， 愿意给大学生来演 是， 而且让我们很感动 啊， 有那个文盲啊。也来给大学生演出，怎么了？ 谁文盲啊？ 怎么了您？ 谁是文盲啊？ 就说您这个学问差点儿， 是我比你们差点儿， 是不是？ 但是我也有点文化， 有点文化， 那是 跟得上时代吗？ 紧跟时代啊。你瞧， 最新的东西会 什么东西出来我就用什么。你像现在那什么 MP4 P5 这沾屁的我都用。 你瞧 你看， 那您是肚子不太好啊？ 不是，这得跟上时代啊。 跟上时代 那是啊。 啊 啊， 电脑网络会吗？ 呵，天天网上趴着。 哎呀，各位一瞧这个神态呀，就知道正在浏览什么样的网页呢。 经常上网啊， 经常上网 啊， 跟得上时代， 紧跟。 随便问您个问题， 可以呀、啊。 网络的名词懂吗？ 网络名词反正多少知道点儿。 您能知道得了吗？ 不一定准确，不， 随便说一个你就不知道 啊。你问我也不一定知道。 就是啊， 啊是是， 黑客。大家都知道，这准不知道，这岁数了能懂什么叫黑客？ 不知道，不知道， 对不对？ 反正好像我听他们说吧， 说这黑客就是那个非法进入你那网络进行破坏的人，好像说这就叫黑客。哎呦，说的也不准确，我听他们说。 哦，你看看，还真蒙上一个来啊！ 这不准确， 这个社会啊，你多大岁数知道这一个词儿不算什么？ 那是呢， 红客也不懂了。你看，一下傻了啊，傻了，没听说过，傻了一下。 红客好像听他们说吧，就是那个。也跟这黑客是非法进入，但是他是正义的，所以叫红客。不准确，不准确。 你看看， 听说不准，不准。 闪客，闪客，完了，一下闪了，不知道什么是闪客，什么是闪，不知道。你看完了， 闪客好像就是那些个做 flash 的。 你瞧， 不准确，不准确，不准确，不准确。 捷克， 捷克不知道， 就是一个国家嘛。 哦，那还有斯洛伐克呢。 就是这意思啊，往台上一站，给观众朋友们说相声，您得。有点学问， 哎，我尽量追求。 有点时代感 啊，这是 是不是？ 没错， 没事可以向我请教吗？不懂的跟我学。 你怎么了？干嘛跟你学呀？ 这么半天没看出来。 没看出来，您怎么着？ 教授，你看这风度，嗯。 这有点现代版西门庆啊。 怎么说话？ 不是您什么风度啊？ 教授， 我真没看出来。 专门研究国学的。 国学？ 孔子知道吗？我研究。 谁呀？ 我。 你就戴一个耳钉你就研究孔子了？ 这有什么关系呀？我专门研究孔子。 是吗？ 最近孔子很热嘛？ 啊，是我知道中央电视台啊，百家讲坛于丹讲的好极了。 行， 太好了，人家能演。 行了， 你干嘛呀？ 你一提这我就生气。 你生什么气？ 中央电视台怎么不找我呀？ 干嘛？ 找那于丹讲那孔子讲的对吗？ 讲的好啊。 哪点好啊？ 哪点不好？ 我告诉你，他是没请我去。 要请你？ 要请我去，他准完。 于丹准完， 百家讲坛准完。 那倒是，非让人砸了不可。 什么叫砸喽？ 不是您去，您能讲出什么来？ 我研究孔子与众不同。 怎么不同？ 孔子 啊， 知道孔子是干什么的吗？ 人家是大思想家、教育家呀。 嗯， 孔子啊， 不对 啊， 不对， 怎么不对啊？ 孔子 啊，是啊， 说相声的。 孔子是说相声的。 对了。 这我们不知道啊！ 你瞧啊！ 啊， 首先来说 啊， 孔子在业余生活中最爱听歌， 哎， 说相声的都爱听歌，哎，孔子是最爱听歌。 哪点表现出来他爱听歌啊？ 狂追苏有朋啊！ 还是苏有朋的粉丝啊？ 对了， 哪点写着呢？《 论语》头一篇第一句 什么？ 有朋自远方来。我爱苏有朋。 哦，这有朋就是苏有朋。 对了。 哦， 再者一个，孔子说话没准谱，这跟说相声的一样。 孔子， 你们这个逮什么说什么啊？ 不是，人家孔子说的句句都有根据，怎么没谱啊？ 没谱啊。 怎么着？ 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个人字，对不对？ 对啊。 什么叫人 啊？ 一个单立人，一个二字 啊。 什么叫仁？ 就是仁义仁。 孔子说：“仁者爱人。” 对，你看这话对啊，仁者爱人。 我能爱人就是仁， 没错。 可他又说了：“为仁者能爱人，能恶人。”就是你爱人这也是仁，你恨人这也是仁，哪是仁呢？他又说了，这个己于利而利人，己于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啊，又说了仁者乐山，又说了仁者敬，又说仁者寿 啊， 又说克己复礼为仁，又说刚毅木讷近人，我照你哪个算啊？ 是他全是人呢、 啊、跟你们说相声的一样啊。 我们怎么了？ 满嘴胡说八道，满嘴跑火车。最可气的 啊， 那《论语》上还记着他徒弟说的一句话。 什么？ 说子罕言利于命于人、 啊、 就是我们的老师啊，孔子啊，从来都不说人。 哦， 那我刚才说那些个是系统自动生成的，是怎么着？ 不是， 对不对呀、 啊？那他 再者一个，他说的这些个全是空话， 哦， 假大空没用的。实际上他干什么好事了？ 净干好事啊！ 他扶老太太过马路了吗？满嘴没准谱，净说空的，不干实事，跟说相声的一样。 哦，这就表示他是我们说相声的。 还有根据呢？ 哪有啊？ 孔子收徒弟，这是说相声的、 哎、不 陋习。 不不不。啊，孔子可不是收徒弟， 他是 人家叫教学生，讲学。 一看你就不听戏。 弟子三千， 弟子就是徒弟。戏上说了，孔子三千徒弟子，七十二贤人。 对呀、啊， 那都是他徒弟。 怎么是徒弟啊？ 孔子为什么三千七十二都收双数的？ 那是， 万一单出来一个得说单口相声去。 哦，这就为对口相声培养的。 对了， 哦， 都说孔子是大教育家。 是啊， 可他收学费呀。 还收学费？ 你拿教育当买卖干了，你就别把自个儿说那么高尚了。 不是，他怎么收学费啊？ 束修啊。 束修是、 啊、这个束修这词儿就是孔子这留下的。 是，这是什么呀？ 束修就是干肉。 哦哦， 就说现在话腊肉。 哦， 哎，这一大条腊肉你给我了，我就能交给你。 哦， 可是咱说的春秋时期，不是现在。 那时候 咱们都学过曹刿论战，肉食者鄙，贵族才吃得起肉呢。 哦， 老百姓谁能吃起肉啊？ 那时候吃不起。 还有那么大条肉挂着风干了再给孔子送去， 也挺值钱的。 那当然，跟现在不一样。 现在 一般的老百姓都吃得起注水肉，是吧？ 注水肉 啊 啊， 不是，也有那个加瘦肉精的， 啊、您说这活不了了， 对不对？ 啊，是。 这是孔子第二点。 哦， 收徒弟。 哦，他这是收人家学费。 对啦， 收徒弟。 哎， 哦。 第三点最能说明孔子是说相声的。 哪一点？ 孔子有自嘲的精神。 这哪儿表现出来？ 丧家之犬就是说孔子啊。 孔子说丧家之犬 啊，自个儿说，这说的对，我就是一丧家之犬，这是自嘲啊。 啊， 只有你们说相声的这样 啊。我们倒是自嘲自讽。 对呀、啊，孔子是大成至圣先师啊。 对， 他能自嘲吗？ 哦， 包括现在一样，领导讲话能自嘲吗？ 啊，也不能。 领导讲话一定得严肃。 那是 啊，各位同学们 啊， 各位同志们 啊， 我们今年做得不错。 好 啊，明年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啊 啊，取得更好的成绩。 是 啊，我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 好， 都得这样 啊。 您看哪领导一上台 啊， 先一大鞠躬 啊。 各位啊 啊， 咱们今年干得不错啊 啊， 大家伙吊膀子一块干。 哎， 告诉你，到明年咱们吃香的喝辣的。 呵， 咱们大家伙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飞不了你，蹦不了我。 我 告诉你，到明年啊，只要咱们大家伙一块吊着膀子干 啊， 那绝对是大口喝酒，大块吃肉。 哦， 咱们是有肉一块吃 啊， 有尿一块撒。 你等会儿， 这是领导吗？ 您说这拉牌子车的， 对不对？ 是是是。 再者一个，孔子竟带着学生出去走学去。 什么叫走学？人家叫游学，周游列国。 那不挣钱去得了吗？ 那 就是出去挣钱去了。 哦， 带着好些学生，慢慢学生都不跟他了，就剩俩学生跟着。 谁呀？ 一个叫子路，一个叫颜回。 哎，这俩学生跟着他 啊。跟着他呀。 没错， 没办法啊，谁也不听啊。 啊， 这怎么办呢？在陈蔡这儿 啊， 所有的钱都花干净了。 没错，陈蔡绝粮啊。 就是啊。 对啊， 怎么办呢？ 啊， 孔子一狠心，得了 啊， 把我那电视当了去吧。当点钱啊，咱们。 您等会儿，您醒醒吧，您这是不是说梦话呢？孔子还当电视去？ 怎么了？ 那哪有记载？这那时候有电视吗？ 有电视啊！ 啊， 有啊。 哪一点？《 论语》上说了 什么？ 对不对？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这是 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这电视坏了， 破电视啊！ 哎，只能当了去啊！ 这还当能当？ 能当啊！ 这个孔子还当当呢。 孔子好，孔子说来着 什么？ 君子常当当， 常 君子人常去当当去。 不对不对，人家君子坦荡荡，君子坦荡荡。 对呀， 啊， 连毯子都给当了， 这连被窝都没了， 连铺盖都没了。 哎呦， 怎么办呢？ 啊， 一路荡麦皆空往北走。 哦， 好容易进了山东境内了。 啊， 孔子是山东人， 没错。 赶上天降大雪。 哦， 又饿又冷啊。 是， 正赶上是正月十五这天。 哦，灯节儿。 哎，孔子带着子路颜回走，咱街上溜达溜达去 啊。 颜回说，哎呀，师父我就不去了 啊， 太饿了，溜达不动 啊。 孔子说，你怎么那么笨呢？ 啊， 溜达溜达，咱要碰见熟人吃他一顿，不能饱三天吗？嗯， 回话 爷儿仨大街上溜达 啊， 瞎溜达饿呀。 是， 旁边有个小饭馆 啊， 这不是正月十五吗？ 啊， 代卖元宵。 哦，节令时 节。哎，门口大锅咕嘟咕嘟老开着 啊。 孔子一瞧，呵 啊， 这元宵 啊跟那乒乓球似的 高个儿， 呵，一上一下的，这个要吃点能饱喽。 那是， 一看旁边戳着那个价目表呢。 哦， 水牌子。 哦，写的什么？ 江米元宵 啊， 桂花果馅 啊， 一文钱一个。 哦，写的明白。 哎，一就是一横的一， 是 一文钱一个。 好， 孔子说，咱们进去啊， 啊， 咱们吃一点元宵好不好啊？ 好啊。 子路说，师傅 啊， 我没钱呀。 哟， 颜回你呢？ 啊， 哎，六处歌念。嗯， 合着这颜回还掉坎儿。 他说相声的吗？ 哦， 我也没钱 啊。 孔子说，这就不如师傅我。 他 师傅我有钱。 哦，有钱。 顺身上 啊， 把那笔袋儿拿下来了。 那有什么用啊？ 装毛笔的笔袋 没用啊。 上面有一个当坠拴着的一个铜钱。 哦，就这一文钱。 哎，给解下来了，这不有钱了吗？ 哟， 走进去吃去。 好家伙， 子路说，师傅您别现眼了。 是， 一文钱一个 啊， 咱爷儿仨大老爷们儿进去吃一个元宵， 真是 非让人给踹出来不可。 没错， 这想个办法呀。 是， 孔子真有主意。 他 顺笔袋里边笔就拿出来了。 哦， 一看周围没人。 嗯， 那一不是一横吗？ 啊， 他给添了一竖。 哟， 哎，再一念好听了。 谁是 一文钱十个？ 嘿，增加十倍 啊。爷儿仨大摇大摆往里走 啊， 伙计赶紧迎过来了 啊。 哟呵，老先生 啊 请坐请坐。 哎， 坐这坐这。 好， 哎，您吃点什么呀？ 啊， 元宵 啊， 元宵。好，啊，您吃多少啊？ 啊， 十个。 啊，十个。 十个。 十个。 哦，一人十个是吧？我给您端三碗。 啊 不不，一共十个。 一共 十个，这没法分呢。这个 就是， 要不这样，十二个。 哎， 一人四个。 哎，对。 不不不不，有法分。 那 很好分。 啊， 我是师父，他们是徒弟 啊。 啊，我第四个，他们统统第三个。 这孔子怎么还说日本话？ 这要不说日本人都是跟中国人学的呢。 哦， 伙计，端三碗元宵。 是， 您想想 啊， 孔子饿好几天了，吃四个元宵够吗？ 不够。 子路练武的， 好 吃仨， 那刚把大馋虫逗上来。 就是啊。 是， 一会儿吃完了怎么办啊？ 还是饿。 哎 啊， 孔子看见了 什么？ 那元宵汤好。 哦， 那元宵它往下掉面。 是啊， 全在汤里 啊， 整个就跟那个杏仁茶似的。 呵， 它肯定这又黏 啊 又甜 啊， 又面， 呵， 又解饱 啊。 伙计 啊， 伙计 啊， 那个汤怎么卖呀？ 汤哪是卖的呀？ 伙计一听，天下卖元宵的也没有说卖汤这卖钱。 就是 啊，这汤是不要钱。来一碗汤。 伙计端汤去了 啊。 子路沿回一瞧，呵 啊， 师傅真有高的呀。 那是 啊，伙计 啊， 两碗 两， 这两碗刚喝下去，剩人的也没有了 啊。 伙计，再来一碗。这碗刚端过来，伙计 啊， 两碗，换大碗。 哎呦， 大碗凉得快。 哎呦， 这两碗刚端上来，孔子那儿，伙计我也换大碗。简短结说吧， 啊， 爷儿仨喝了人家160多碗汤。孔子喝的都样了。 哎呦， 还要呢 啊， 伙计 啊， 汤。我就说没有了 啊， 您看看 啊， 元宵都成锅贴了都。 全粘在锅上了。 您瞧瞧我们大师傅 啊， 把那汤勺扔下了 啊， 把铲子抄起来了，跟那儿咔嚓锅底呢，跟那儿。 你瞧瞧， 喝没看出来啊。 嗯， 我们六个大小伙子挑水愣供不上你们三位喝呀。为给你端汤跑坏了6双鞋了， 这是甩片汤话。 孔子一听，哪有这么些废话呀？ 啊， 没有就没有吧。 嗯， 算账， 算账， 拍下一个铜钱，站起来就走。 花 伙计能干嘛？ 那是。 哎哎哎，回来回来 啊！ 孔子一听， 哦， 又有汤了 啊？ 没有。您这个钱不对， 对， 1文钱一个，您差9个钱 啊。 孔子一听，当时恼了， 哟， 怎么回事啊？ 啊。 本地人吃便宜，外乡人吃贵呀。 没有， 我们外乡人吃就啊，这个多花9个钱，凭什么呀？ 啊， 掌柜的赶紧出来了 啊， 老先生，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哎， 我们这儿啊，甭管本地人、外乡人， 啊、 都是1文钱一个。 对， 门口有牌子呀。 哎， 咱可以去看一看。 是， 哪有牌子？ 外边， 看看去， 看看。 他为什么这么足的底气呀？ 他 可添一数了。掌柜的不知道啊， 啊， 到门口围一大圈子人了， 啊， 哎呦，老先生， 啊， 您看看这个牌子，这不写得很清楚吗？ 啊，是。 孔子说：“看什么呀？ 啊， 我不认识字， 啊，孔圣人不认识字， 就非让他自个儿念 哦， 大馒头堵他自个儿的嘴。 你瞧， 一瞧圣人不认字，掌柜的这损话就上来了。 哦， 哟，老先生 啊， 这么人模狗样的，感情不认识字啊？ 啊。” 不认识字我也不能欺负你， 是 当着这么些人，我念的要跟牌子上写的不一样啊 啊！ 我是王八， 你瞧发誓了， 江米元宵 啊， 桂花过线， 对， 1文钱 啊， 这谁给改10个了？ 是啊， 圣人装糊涂 啊 啊，是啊。谁给改10个了呀？ 就是啊， 子路过来了 啊！ 你说哪孙子给改的？ 哎，这别骂人、 啊。做生意的叫和气生财， 是 人掌柜的一瞧，得了 啊， 这是我们啊，可能写错了 啊， 也可能是小孩过来开玩笑给我们添了一数， 是是， 赖我们了。 哎， 您走吧， 走吧。 圣人要走，子路还不干， 他 怎么着 啊？ 掌柜的 啊， 不是我们念书的偷嘴吃， 不是。 我告诉你，这是我师父给你笔下留德。 那要不留德呢？ 10字上边 啊， 再添一撇儿，你怎么办呢？ 吃1000个呀、啊！ 以上您听到的是徐德亮、王文林合说的相声《吃元宵》。上半时段的空中小林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接着回来，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听相声。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小林，空中小林，空中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4干4鲜4蜜饯4冷荤3个甜碗4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 嗯， 都是五花八门。 里是黄管是兔，二门是扇绿屏风，傻金星4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6点半到7点半，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